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依然是向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请教数问金匮真言论。厉害厉害，这篇文章我们总共讲了16-17个小时，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呢。我觉得此生有机会啊能够听一听呢，也算是没白活啊。真的啊，我觉得很幸运呢、 跟大家分享啊， 是 不见得对，但是是我发自内心的体会。 对，所以徐老师呢每次呢也不准备，也没有稿子，全都是讲的，全是发自丹田是吧？ 发自肺腑。 对，自己修炼出来呢，在月光之下不是吐一颗出来分享。 口吐莲花 啊， 口吐白沫。 对，哎，讲课吧，我们的厚朴一期开班了，我有时候一天讲4个小时、到了晚上回家气短。 是啊， 人家说日出千言不损自伤啊。 对 对， 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话筒弄好。绝大部分人讲话讲一天很累的原因是因为话筒不够。 我没话筒 啊、那就那当然肯定会伤气了哈。那远了远了，说回来，今天呢我们继续回来讲的这个金匮真言论的最后一段哈。上周呢我们开了一个小头，讲到四和茶，四茶不一样是吧？四呢是不接触而能 而能现真相。 对，那茶呢这个剂字呢，左上角有一个月，其实呢代表了这是有身体的接触是吧？井茶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节，藏之心意，合心于精。这话很长啊，井茶五脏六腑， 就是说你通过号脉能够体会到五内在的啊。现在不是人们说提出一个黑箱理论，黑箱白箱区别在哪儿？ 在哪儿？ 打开箱子，叫白箱，没打开箱子，你能体会到里面的东西，这叫黑箱理论。 对， 这是高手。很多人说这不是玄乎吗？其实有诸内必行诸外。 对、 中医呢就通过了外在的这种能摸到的这个脉象，去用心去体会它内在的一个变化。古代的人也考医生。 对， 你知道怎么考吗？就让你摸脉。这个我以前不是说过，那个汉朝有个名医叫郭玉。 对， 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医者义也。 嗯， 他当时给皇帝看病啊，皇帝就是也不信、说这人有那么神吗？先考考他，就搭了一个帷幔，就让里面的一个宫女儿，伸出手来，左手，让他号脉，号完了以后右手，这时候呢床幔里面还有个小太监，这个手大概那个也挺白净纤细啊，跟那个小宫女儿差不多，这个伸左手的时候是个宫女，伸右手是个小太监，就让郭玉号。郭玉摸完脉，两个都号完了吧，皇帝就问怎么样，脉象如何？你猜郭玉说什么？ 雌雄同体。 郭玉说，臣行医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脉，一雌一雄，一阴一阳。 哦， 打开床幔，两个人一下通过考试，就成为御医。所以我们现在你很多病人去看大夫，他还有流传古代这个方法，人家就一伸胳膊不说话，然后就问我什么病，这其实是一个试探。如果这个大夫通过了个试探，医患之间那种信任感一下就建立起来了，这时候你给他用针用药效果非常好。为什么？病人已经发自内心信任你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医生基本上很难通过这个考试，也有啊，也有通过的，就是说大夫我什么病，你阴阳不和，气血不调。所有的人不能都得出这个结论。 对， 这就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功夫啊。通过号脉呢，通过脉在外面的搏动，你能体会到内在五脏的变化，就所以叫井茶五脏六腑。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号脉啊，左右手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有的人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心脏啊，但是你从解剖学上来讲 啊， 它解剖是不一样的。 对， 你比如左胳膊， 对， 就离心脏比较近。 对， 右胳膊离心脏它就比较远。 对， 它还是有不同的，即便它再同，它还有个位置的不同是吧？所以中医认为左手和右手不一样的，在北半球的时候呢，左手代表就是生发的那个， 对， 太阳从东边起，右边代表 肃降 肃降的那个，所以呢左手三个指头，第一个 左手第一个代表心， 嗯， 第二个中指代表肝， 嗯， 下面那个 肾 代表肾啊，肾阴 啊， 右手呢第一个指头就食指 啊， 代表肺 啊， 中间呢代表脾胃， 嗯， 下面代表肾阳 啊， 所以这就是通过这三个指头去警察五脏六腑的变化。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有一个离退休军队老干部找我看病，我一摸右手，哎呦，我说你这个手怪啊， 嗯， 这个脉我没见过，脉的那个波幅特别长，三个指头四个指头都能摸见。一般我们都是什么，三个指头到第三个指头那个寸关尺那个尺脉都偏弱， 对， 正常人都偏弱。后来我不是说，他说了， 对， 我放了四个支架，哦，这就是通过号脉来察觉出体内有什么异常。 嗯， 还有个后续，这个老干部啊，后来我给他检查，我就让他去做胃镜。我说你有很严重的胃病，他说我吃的香喝的香，我怎么会有胃病？我说您去查一下吧。他后来去做了，现在这个胃镜技术也很高了啊，就好像给人稍微好像睡一小觉，这胃镜就做完了，没有任何痛苦。你猜胃镜报告是什么？ 胃癌啊， 马上就是胃癌。就已经有这个萎缩性胃炎，重度萎缩性胃炎，有肠上皮样化生，还有腺体的增生，还有淋巴结的肿大。 嗯， 就说再往下一步，那肯定就一报告就是胃癌了。 嗯， 最后拿着报告单来找我了，说：“徐大夫，那个你说的对，你看我这怎么办？人家给我开了好多这是什么什么胃药。”我说：“你既然验证了我的诊断，你就按我们中医方法去治。” 嗯， 它是可逆的。 嗯 啊，所有的癌症里面，我其他癌症咱们水平不高，不敢治，只有早期的胃癌我还敢治。为什么呢？ 嗯， 因为它是个腑，五脏六腑的腑。 嗯 啊，它长在腑上。如果您得了什么肺癌、肾癌、 嗯、 肝癌， 嗯、 那到了什么？到了脏， 嗯， 就不好治了。所以通过号脉是可以体会到五脏六腑的变化的。愿意学号脉的就去看我说的那本书， 嗯， 就李时珍写的《冰壶脉学》，冰是三点水一个平凡的贫， 嗯， 壶是湖水的壶， 嗯， 李时珍晚年住在这个冰壶嘛，自号冰壶老人， 嗯， 他把所有的二十七种脉象全部以歌诀七言歌诀的形式给总结出来，大家可以去背。 所以呢，这个好的医生啊，就是要把自己修炼成为一个人肉 CT 机。 他那种 CT 吧 ，CT 你还得，你比如说扫描的间距多宽？ 对， 万一你扫描间距拉宽了，那个肿瘤的大小又正好在那个间距里面，你没扫到。 对， 所以比 CT 还精细的是 MRA， 嗯， 核磁共振， 嗯， 核磁共振也是能看到局限于物质。 嗯， 如果你号脉还能体会到什么心情的变化？ 对。 这 CT 能耗到吗？ 对， 是吧？我说我有一个外交部的病人，大早上起来找我来抄方，说是别人给他开个方。我说是，我一看，我说号号脉，一号脉，我说你是不是昨天晚上跟人吵架了啊？他说你怎么这能耗出来？昨天我们楼上那个一帮小青年闹什么卡拉 OK 不睡，我去跟他们吵了一架，气得我一晚上没睡觉。CT 机能耗出来吗？ 他是在哪个位置上？在肝上吗？ 整个脉崩的全是。就是人怒从心头起的时候啊， 嗯、 整个那个手吧就悬悬如泽，就是像绷紧的弓弦一样。 嗯， 所以这个脉象的象啊，象由心生，那个大象的象和那个单立人的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如果有那个心，有那个神，象由心生，你能体会到它的真相。你心里面没那个东西，你就摸数心率，还能给人数错了。 是这样的。你在什么样的层面上，你就能看见什么样的层面的问题 啊？对啊， 嗯， 这些东西呢，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对， 只能去反复的跟着老师去号脉，哎，老师号完一个脉，哎，你去体会。你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有个抠脉，草字头一个孔夫子的孔， 草字头一个孔夫子的孔，哎，那这个抠脉到底是什么呢？稍事休息一下。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向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请教。刚才讲到啊，有一种脉叫抠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孔夫子的孔。 这个抠脉我们上学时候都学过，李时珍这冰壶脉学上描述的也很清楚，说如捏葱管。 嗯， 就是说你号他的脉的时候呢，表皮是硬的， 嗯， 稍微一按，啪嗒， 塌进去 就空了，闪了手 啊， 抠脉，描写的很形象，很生动， 嗯， 但是我没摸过， 嗯， 后来我大学有个同学，我们大学宿舍我们七个人， 嗯， 哥七个啊，年龄大小排，我排老六， 嗯， 我底下是个老七， 嗯， 我们这个宿舍老七呢就分到鼓楼中医院了， 嗯， 然后鼓楼中医院是著名的治疗男性不育的一个医院啊，非常有名。查男性不育的时候呢，你去那儿就要去化验精子， 嗯， 是吧？专门有个特殊的屋子，让人去采精 啊。 采完精以后，把精液作为样本去化验，回来呢再接着这个号脉开方。 对。 后来我们那老七说：“哎呦，我天天号的都是抠脉，就是男人在射完精以后， 对， 那个脉象就是抠脉。 哦， 精血空虚的脉，善为脉者。”一号脉就查出来。 传说中那个女青年怀孕之后，她的脉是叫悬脉，是滑脉。 滑脉， 滑脉，滑脉是一种什么样的脉？ 滑脉叫如盘走珠， 嗯 啊，滑脉如珠，涕涕然，往来流利，却还浅。末将滑数为同类，硕脉为看次数间，就是滑脉跟硕脉啊，就跳的啪啪啪很快，那个脉有点像， 嗯， 但是这个滑脉就是像小珠子一样， 嗯， 咕噜噜咕噜噜啊，这是他的那个第一首诗，这是李时珍编的啊，就是先告诉你跟那个说脉的区别， 嗯， 具体描述滑脉的主病，他这么说：滑脉为阳，元气衰，痰生百病，食生灾。就是说你摸到普通人得了滑脉，他肯定是就那个元气化不了那些吃的多余的营养物质， 嗯 啊，就是元气衰了，就会生成这种痰涎啊、食积啊， 嗯， 特别小孩子一摸滑脉一看吃着了， 嗯， 食积顶住了， 嗯， 但是呢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女子怀孕，女子怀孕出现的就是体内有异物了， 嗯， 那个脉象是在第三个指头出现滑脉， 就肾的， 哎，就是肾的那个地方平时是沉浅的嘛， 对， 一般摸不着，突然在那儿冒出一个咕噜咕噜的小珠子，滑脉，一看哦，去验个尿吧，验尿还没怀孕，去查个血吧。我有好几次都避免了干这种蠢事儿 啊， 人家一说 啊， 该来例假没来， 嗯， 又得给人，我基本上病人都得扎针， 对， 但是一号出这种脉，我就留个心眼儿， 对， 我说你去查个尿吧。哎，没事儿，没事儿，不可能怀。我这么多年也没采取什么措施，我没怀上。我说您还是去查，查完尿回来说没有。我说你还去查，查血，一看，有了。人家怀上孩子了，你再给人扎针，来个见红流血小产，你这叫谋财害命。 真的呀。 哎，所以我避免了好多好多次。最神的是我那会儿不是在中药大学校办吗？ 对， 我们的校办副主任叫王义夫， 嗯， 是我一师兄， 嗯， 我是八四级，他是八一的， 嗯， 我有一次我们就朋友们聚会嘛， 对， 介绍了一帮新朋友就认识，那会儿也讲啊，你们这中医学院的，那会儿还叫中医学院嘛，一听都是中医大夫，伸手都要号脉，我那会儿号脉功夫根本不灵， 嗯， 但是王义夫灵， 嗯， 有一个少妇啊，年轻少妇就号脉，号完脉以后。那个王义夫说你怀孕了，然后号完两手以后，男孩说的那少妇大红脸，人家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让他说一说就怀孕了，人老公也在边上啊，就没当回事儿，吃饭聊天，后来人就去检查了，一查还真怀孕了， 啊， 怀孕完了以后，第二年我就是九六年的事，九七年我到美国了嘛，我是公派到美国讲学，那孩子出事了， 嗯， 九七年好像是个牛年。那孩子叫个牛牛，现在这牛牛都十二岁了。你说这个中医这个号脉这个神奇。 好，刚才讲的警察五脏六腑哈， 嗯，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脏和腑啊，以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篇章专门讨论脏，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嗯？脏象， 脏象。 记住啊，中医的脏象可不是说解剖， 嗯， 我们把它肚子拉开看到的那叫脏象，是单立人的象， 嗯， 你不拉开肚子，通过外在试和查的手段， 嗯， 体会到内在的变化，那叫脏象。 嗯， 是不带单立人的那个象， 嗯， 所以中医讲气象、脉象、脏象，都是用心去体会出来的东西， 嗯， 现在都被批为唯心主义啊， 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是吧？ 嗯， 像南老说的，面对这些问题，睡觉去，睡醒了以后就行了，是吧？ 对，有人问南老姓什么教，他说我姓睡觉， 啊， 睡觉你知道干嘛？养神嘛。 对呀， 道家把睡觉叫小死。 人如果不能小死，也得不到大活。 对对对， 睡不好觉的人， 对， 没神。 就是很多人都说，当年买了万科股票的人是吧？这些年什么都不干，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为亿万富翁了。你中间折腾操盘、买盘、卖盘，那还不行是吧？警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 这个一逆一从说的是你是顺着四季变化跳呢，你这个脉啊， 嗯， 包括你里面那个脏腑， 嗯， 是跟四季合呢还是邪呢？ 嗯， 从是叫邪。我们以前讲那个四季调神大论里面说过， 嗯， 脉象是跟四季变化不一样的。正常人叫什么？春天， 嗯， 浮起来， 对， 夏天宏大啊，秋天毛。 嗯， 就开始往里收了。冬天叫石，叫沉。 嗯， 就像石头进水一样沉下来。 石沉大海。 哎，石沉大海，这叫 虫。 虫啊，一在冬天耗一个人的脉，浮起来了，马上就问，一个是你感冒了， 嗯， 这个阳气鼓动起来；第二，您是不是冬泳去了？再一个，岁数再大点，浮脉是什么？ 嗯， 久病逢之却可惊，三秋得令之无恙。啊，就是春夏秋三季，给老年人摸到浮脉， 嗯， 没事儿， 嗯， 偶感风寒啊，微有小恙都没事儿。可是如果是个病重的人，突然这个脉浮起来了，久病逢之却可惊，准备后事吧。这个春天呢，本来是应该什么，就是宣发起来啊，春天的脉应该浮起来。可是呢，这个人就起不来。一看这人肝气就不旺， 嗯， 或者什么冬天就没有把精藏好，所以到春天就生发不起来。 嗯， 所以这些呢，就是通过号脉看你体内的这种气血的生长收藏的变化，是不是跟外界那个天地的变化是合拍的，这就看出来你得什么病。也就是我们说逆春气， 嗯， 少阳不生得什么病，逆夏气得什么病，你就能判断出来。大概就是说啊，说哎，你一号这脉，说你是不是现在在拉肚子，你是不是现在在打摆子。这就很多人说，哎呦，你中医可神了。推理推论是有根据的啊。 对， 一逆一从， 一逆从阴阳表里， 是阴脉是阳脉。我们说浮脉是阳，沉脉就主理。沉潜水蓄阴经病，朔热迟寒滑有痰，就是一号到沉脉肯定是病在很深很里， 嗯， 在里面呢。如果是冬天阳气风长且到罢了，一年四季您都是我按到你的骨头才能摸到你的脉，这种脉叫浮脉，潜伏的伏， 嗯， 比沉还厉害，柱骨啊，就是说摸到骨头才能摸到的脉，一看这叫很厉害的阴寒内停的一种病啊。如果是表呢，表在浮在表的叫浮脉啊，在里面呢，我们一般号脉是浮中沉三步。 嗯， 手一搭就能摸到浮脉， 嗯， 中间平和正常人，摁得很深，里面才感觉到，你叫这病在里了。 嗯，那为什么叫有阴阳表里呢？ 阴阳是四季， 嗯 啊，阴秋冬是阴， 嗯， 春夏是阳。 对， 那你的脉呢，跳呢也是跟着这种阴阳去走。你如果跟它逆着的话，就反四季了， 嗯， 反季节啊， 嗯， 不是反季节蔬菜，反季节脉， 嗯， 这都容易出问题。 嗯。所以阴阳表里，雌雄之际啊， 男女的脉不一样啊。男女的脉的，为什么我们说那个郭玉一号这个手，一号那个手， 怎么不一样呢？ 一般来说，男人是阳气， 嗯 啊，男人主阳，女人主阴啊。 对， 女人的脉是阴血比较足， 嗯， 男人的脉是阳气比较足。 嗯， 但是男人和女人呢，脉象是不好说，但是能体会到。能体会到，就好像我一眼看一人，不管他怎么穿男装怎么剃光头，我一看他就是个女的，这是一种感， 嗯， 不是觉。 好了，稍微休息，马上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回来到《金匮真言论》最后一篇，仍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刚才讲到了这个雌雄之际哈， 嗯， 雌和雄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际啊，一个绞丝旁一个己哈，雌雄之际的一个际什么概念？ 没有太深的研究，就是说你要把它的这种根据男和女人的体质不同， 嗯， 结合它的脉象， 嗯， 然后去下你的诊断。 男人阳气足阴气不足，女人阴气足阳气不足。 什么叫阳气足阴气不足？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如果是男人得了伏脉、你给他用发汗药就应该稍微谨慎点，因为他本身就是阳的。你给女人用发汗药，因为他底下阴血足，你就可以加点量。这就是对男女，当女性来月经前、来月经中和来月经后，你的用的药都应该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通过他的脉象。如果一个人的脉特别细啊，细细的，本来是一根管子，它变成了一条线，我们就知道这人阴血特别不足。如果是个男人出现细脉，我们觉得啊可以理解，他本来就阴血就该不足。但如果本来是一个阴血应该比较充盈的女人出现了细脉，那我们就觉得他有这种虚劳的可能性，就是耗损太多了。这就是辨别雌雄嘛，结合雌雄去辨别。 后面说藏之心意，合心于精。 心和意不一样。 对，这个之前咱们已经跟同学们分享过了。 一个是我们根据老师讲的，就是意识到了一些东西。另外一个东西，那就得用您的心去体会了。 心神。 你学到的东西，并不见得您发自内心的就能接受它。所以我们说现在才有了那种学而实习啊，学的是意识到了，但是真正触及到你的灵魂，动你的心了吗？未必。我们都学过，高中时候学过说气化热， 对， 就是水从液体变成气的时候会带走大量的热量， 对 吧？所以当你用舌头去舔一个红烙铁，没事儿，烫不伤你，舌面上有水有津液，它把那热都带走了。你学了以后你说啊、老师讲对，但真让你舔呢 还真不敢舔， 大概99个人不敢舔 啊。 我也劝大家别去舔，万一您那舌头上唾液分泌不足呢，就是说你怎么去用心去体会它啊，叫藏之心意。这个东西呢只是在你特别安静入定的时候你能够体会到的东西啊。如果说你耗着脉还想着这个孩子小升初啊，股票跌停了还是涨停了，那会儿心也不在这儿，意也不在这儿。所以看病啊，为什么说看病累呢？用意是你的职业素养。你要有职业道德啊，你是做这个职业的，这用意就够了。 对， 但是你真要做一个好大夫，你得用心。 对， 有的病人啊，他可能有些话跟父母没法讲，跟老公没法讲，跟孩子没法讲，他能跟谁讲？ 就只能跟医生讲了。 他能跟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讲，而这个医生能得到病人的信赖，谁也不傻，我告诉你，谁也别想骗谁。你是真是用心用意去关爱一个病人，和你是就是糊弄人家，或者敷衍了事，人都能感觉得到。 对， 所以当你用心用意的去号脉体会的时候，这时候得出的真相能甚至能触碰到病人的心神。所以很多很多人会被你感动。最后你做的工作也会能把自己感动。当你的治疗按照你的诊断，你的治疗一步一步、it works 的时候，那会儿其实就是一个什么灵和应。为什么很多医生啊，咱们就说刨去被人陷害迫害死的那个华佗扁鹊以外都很长寿，他每天就沉浸在 it works 那种 成就感， 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成就感，还不是说自个儿干了件什么事儿，是我替天行道。 对 啊，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成就了一件事儿，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个人认为是人们这种医生啊，好的医生健康长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不是说是收条烟收瓶酒那种感觉。 对， 所以说黄帝内经说了，藏之心意，自个儿偷着乐啊，自个儿去体会， 感觉自己是个通神的那种感觉 啊，通神的感觉。 那个冯小刚老师曾经这样吹捧刘震云老师，说那刘震云老师哪是自己写文章啊，他把笔一伸出来，哇，那个内容就贯穿而出，好像就是神呐、借由他的手写出来而已。 本来就是，古代 作家实际上是这样。 古代人讲，你说李白说梦笔生花 啊， 什么叫梦笔生花？那就是跟天地的一种交流。 对， 自己做梦梦见自己那个笔开花了。现在黄山上不是还有一个景儿，就是梦笔生花吗？ 对， 一个石头上长出一个松鼠，据说后来变成个假树了 啊。 还有跟这对李白的那诗写的好，那简直就是嘛，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是自个儿写的，那不是他干的， 那是老天爷借他的手出来。还有一个跟他类似的故事叫江郎才尽。 对， 江郎啊，曾经一段写文章特别漂亮，突然做一梦，是南宋一个著名词人叫晏殊嘛。 嗯， 晏殊说、啊、对不起，我有个笔落您这儿了，其实我拿走了、 嗯、 从此以后脑子一片空白，再写不出来，没有灵感。所以现在很多什么影视明星都在那儿吸毒，为什么、 嗯、 找灵感呢？话说回来，听听黄帝内经吧，灵感是那么找的吗？啊，据说某位著名作家当年写的文章那么好，写的小说特别感人，突然他写的很清楚，他说有一天白天上午走在太阳光下，他突然觉得哗，脑子空了，从此以后再写不出东西。 对，后来他写东西我觉得没那么有趣了。 就是啊，后来据说啊，这个坊间传言这个人还吸毒。 嗯， 他在吸毒以后突然觉得又有灵感了。 嗯， 然后呢就拿个香烟那纸、 嗯、 背面马上要记下灵感，等他醒来一看，当时灵感你猜是什么？ 嗯， 香蕉皮比香蕉大。这哪是灵感，这是幻觉。 嗯， 这叫幻听幻视啊，这是燃烧，用不正当方法燃烧自己精以后得到那种虚妄的东西，所以这不是个办法。所以真正的我觉得啊，不管你做医生也好， 嗯， 不管你擦皮鞋也好， 嗯， 哪怕你在扫马路扫大街，如果你有这种什么警察五脏六腑阴阳表里雌雄之际，然后呢常之于心意， 嗯， 用心用意去扫， 嗯， 都能通神， 才能够合心于精。 我每看到一个人专心致志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由衷的一种欣赏和赞美。我最喜欢看就是小孩子在那专心致志玩，心无旁顾啊，在那玩，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通神的过程。 常之心意 啊，合心于精。 对、 啊，所以说我们说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是个循环。我们都知道物质能变成意识， 嗯 啊，再说高一点，意识能变成情感情绪。但你想想，人体那个精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谁让它生产出来？谁让它按那个样长出来？那背后那个东西是什么？ 嗯， 所以它是个循环啊。所以两精相搏谓之神。那个神凝到了一定的神后以后呢，就会化生出气，也会化生出物质。 嗯，对不起各位同学，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啊！刚才呢，这个徐文斌老师呢，一不小心接触到了真理了，就是讲的常知心意。这事儿啊，就是徐老师刚才讲到一个人啊，你得把自己专心致志的时候呢，就聚精就会神。 哎，聚精会神的时候容易什么？容易出一些 技巧出现， 技巧容易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对， 你看古代人治玉啊，一块那么坚硬，为什么叫玉？一说美食，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拿它那个刚硬那个程度， 嗯， 来说， 对， 最刚的是金刚石， 对， 玉石质很硬， 嗯， 但是你把一块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它雕成一块器， 嗯， 在古代又没有什么什么高速什么齿轮啊，镶着金刚石那种齿轮，就靠一个人在那儿琢磨，你怎么就把那块玉就闹成那样？就现在人意识想不到， 嗯， 可是我能想到是什么？就是当人一个人精诚所至的时候， 嗯，精思为开。 你平时我们都知道这句话， 嗯， 但是你结合今天的话去讲，常知心意，聚精会神，精诚所至，诚啊 ，sincere， 嗯， 哎呀，那个劲儿进去以后，精思为开， 嗯，诚意真心， 哎、 嗯， 这个。但没有这个体会，人怎么说他也不信，他只相信牛顿力。 哎，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所有朋友都可以在自己的体验里面感觉到。比如说，当你真正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嗯， 就是会迸发出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啊。比如说，两个人隔着我们两个城市是吧，每周都能够天天来回啊，每周来回一趟， 然后呢每天就那种思念的盼望哇就要往中间冲啊， 嗯， 就以后这两口子结就最后终于结婚了， 嗯， 发现他以前都疯了，我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呢？就是那个时候那种能量能够突破时空的距离，我觉得这种精神 啊，那种情况下还会出现神交， 对， 就是两个人会同时想一件事儿， 对对对对 对， 打的电话都能到高潮，就说话呀，说到了，心发慌， 精神所致， 精神所致。再比如说，你真的喜欢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一个事儿。 但我们现在人通病叫神淡散而不藏， 对， 你看你藏之心欲的反义词叫神淡散而不藏。但是《黄帝内经》也告诉你怎么去养你的神，怎么去聚你的神，他告诉你独立守神， 嗯 啊，去站桩，是吧？还有一个叫说那些不懂得养神人叫不知持满不识欲神，那他们犯错误不识欲神，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按时欲神嘛，是吧？神的节拍是天地走那个节拍，你按照他那个四季和昼夜节拍跟他走，你那个神就不就回来了？ 嗯，苏瑞那句话，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对啊，那细分一下，你是跟着感走还是跟着觉走？ 疯掉我哟！没法跟你说话。 这个我的病人对象说，徐大夫一到下午下班那会儿，我就困得不行。 嗯， 你说我是睡还是不睡？ 对， 我说你这个问题问的有趣的紧。 嗯， 你当然应该睡。 嗯，当睡则睡。 天时 啊 不如地利 啊， 地利不如人和。你当时睡，说明你的那个生物钟那个节律到这儿就是子夜了 啊， 你就睡。 嗯 啊，管他三七二十一，正好还避开下班高峰了， 嗯， 是吧？睡完了以后醒了再回家。你这么顺着你的这种感和觉走，你第一你觉得困了，这是感，你觉得倦了， 嗯， 身上没劲儿，这是觉， 嗯， 一个感一个觉嘛，跟着他走，慢慢你就能调试到什么？让他这个生物钟自然天人合一，他就跟那个天地就接上线了， 对， 你就会自然到晚上九十点钟，哎呦困了，那会儿一睡，哎最好了。好多问我什么时候吃饭，我说你什么时候饥什么时候饿啊，关注自己啊，这叫贵人啊， 嗯， 跟着别人的点儿走叫贱人。 对，萨特说嘛，他者即地狱， 嗯， 用他人的方式要求自己就是地狱了， 嗯， 啊，他者即地狱，藏之心意核心于精。 心就是神， 嗯 啊，心和神在古代是相通的啊， 对， 所以我们说神的物质基础是我们的精，所谓精， 嗯， 具体来讲一个是体液，一个是包括我们的血液精液啊， 嗯， 人在散神出神的时候有这么几种体，我上次不是说了，洗澡洗完澡感觉要出神， 嗯， 喝完酒， 嗯， 喝完酒以后它散了， 嗯， 想把它聚拢回来啊且得费一阵儿，所以我现在其实我酒量挺大，但我不馋酒，但是呢喝个一次两次以后，我就觉得与其我费好几天劲再把这神聚拢回来，我还不如不喝它。 是， 所以你看佛家是戒酒， 嗯， 但不戒茶， 对， 喝完茶以后有个什么醒神的作用，喝完茶以后就觉得哇灵感，那还喝完茶灵感也蹦蹦乱蹦， 嗯， 我就奇怪人为什么要去吸毒，但是这也别问是为什么，就怕好奇害死猫， 嗯， 老想着哎，这喝茶就能提神，为什么那个东西？于是 对，现在还有这个网游之毒、网瘾， 网瘾 这都是 这个上瘾的东西，都是勾人魂魄的。 对 啊，把人魂魄，人说你丢了魂了，失魂落魄的，其实都被这东西勾走了。 对， 人睡不着，我们管它叫魂不附体，或者是失魂落魄。 对， 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 嗯 啊。肝藏血，血舍魂， 嗯， 就是说你把你的魂藏到你的肝血里面， 嗯， 就相当于这句话叫核心于精， 嗯， 魂跑到肝里面，肝藏着魂，这叫什么宁， 嗯， 就是那个安宁的宁，安原来是那个风水嘛， 啊， 三面环山， 啊， 一门而出口， 嗯， 一手南宫叫安， 啊， 心安而不惧，我们讲过，这个宁呢就是藏精核心于精， 嗯， 就叫宁， 对。 我们说这人心神不宁， 对， 心神不宁对应叫鸡犬不宁， 对， 什么叫鸡犬不宁？鸡犬不回窝，这叫鸡犬不宁， 对， 别以为鸡那儿叫狗那儿叫叫鸡犬不宁， 对对对， 所以这个整个一个字叫核心于心，就叫宁， 嗯， 你看那个繁体字那个宁， 嗯， 里面有个心， 有个心呢是吧， 宁国府 非奇人勿教，非奇珍勿授，是谓得道。这几句话呀，太深刻，太深刻。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句话，就是号脉的这种体会，说实话， 不应该说，是吧？ 对，或者说怎么说呢？你是一片好心去说， 对， 但是听的人如果不对的话， 对， 得出结果很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 所以农夫本来是一个好心， 对， 暖了一条冻僵的蛇， 对， 结果是被人一口咬死。这个农夫的好心是违背自然的，人家蛇是顺应天地的变化在那儿冬眠呢，你干嘛给人制造一个反季节的 蔬菜环境， 蔬菜把人暖和过来，人暖和过来一下，我这做一个春秋大梦正睡得好着呢，你把我弄醒了，不咬一口。 对， 所以这个道家啊，包括道教，我们说道家和道教不一样，道家它之所以不像某些其他的那些教派那么昌明昌盛，不是有句话叫天下名山僧占多，没说天下名山道家占得多，为什么呢？其中有一条，他对学生和徒弟的选择非常挑剔，不是这个长着两个胳膊两条腿顶着个脑袋人都能学的，所以经常我们看皇帝跟岐伯请教的时候都是很庄严很肃穆啊，沐浴风香更衣斋戒，然后诚心正义去学，然后老师才教。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如果你遇人不淑啊，交给了一些这么通往 鸡犬不宁的人 对啊，你交给一个心存不良又鸡犬不宁的人，最后呢他实践中出了问题，他不是说他有问题，他说你这个学问有问题，最后还很可能来个欺师灭祖啊，把你搞得一团糟。就像我们现在啊，经常病人问我说，哎，我现在吃这个西药还吃不吃，我说你去问你的给你开药的西医大夫， 对 啊，你去，我不懂西药，你也别问我，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一句话，不要吃中医大夫开的西药，下一句呢， 不要吃西医大夫开的中药。 对了， 还真有吗？ 当然了，我告诉你，现在乱用中药也是一大公害 啊， 就没学过中药，不知道中药的性味寒热归经 啊， 然后呢就从他那个植物学角度理解，说一说当归就是补血的，一说这个麻黄就是发汗的，然后就根据他理解去给人开药，包括以前用那个龙胆泻肝丸，都是很多不了解中医的西医大夫开出去，开出以后出了事儿了，然后呢 大家一棒子打死，说中药有问题， 说中药中医有问题，他不说开药那个人有问题，这最后就出现这么个结果。中药是在正确的使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它好的一面，避免它害的一面，所谓正确使用你得学会它，你本身就学了几个月根本或者你就不懂，然后你就去开中药。 对， 而且现在啊，很多中药已经被很不严肃的对待，你知道那药厂为了卖药，他走的是量，他为了走量就要什么变成非处方药，这就是说意思是说中药就这么用啊，有没有大夫开无所谓，你是个人到药店去买，你头疼吃头疼药，什么拉肚吃拉肚子药，这就叫 OTC 啊，所以很多厂家都为了争这个 OTC 变成非处方药打破头，最后结果呢就是吃坏了很多的人， 这西医开的中药， 哎，所以不要找中医开西药，也不要吃西医开的中药啊，这都是 这个哲学啊，还是一个大问题，是吧？ 所 以刚才讲的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稍微休息一下，马上 close 掉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回到金匮真言论。刚才呢，徐文斌老师呢，徐老师呢，跟我们一起讲到啊，非奇人勿教，非奇珍勿授，是谓得道。 这个挑选学生呢，道家要求的非常严格。 对， 什么叫非奇人勿教呢？就是说正心诚意 啊， 首先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说你是不是那块料？ 对， 所以我们说学上古天真论的时候，就说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幼而循其，长而敦敏。 啊，弱而能言，就说哎，这个人有是个可造之才，是个可教之才，这是他的先天的素质。 嗯， 佛家有句话叫磨砖成不了镜，本身没那个素质。 对， 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嗯， 你怎么教他，你怎么弄他，弄到最后就是白花功夫。 对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其人勿教，他得有那个素质，有那个底子，你才能去教他。另外呢，就说我们大家也讲因材施教， 对， 他有哪方面的特长，然后给他选定一个方向。以后我们会讲《黄帝内经》有关教学生的这些章节，你比如黄帝老师就说，碰到那种就是言辞快、表达特别能力强的人，让他去做助游。 嗯 啊，还有那些叫爪苦手毒的，就下手比较狠，手爪爪子的爪，就是跟鹰爪一样， 嗯， 打在你身上就是能穿筋透骨的那种。哎，你让他去做按摩， 嗯 啊，比较沉静、比较安稳、凝神的人啊，你去让他们带大家去静坐， 嗯 啊，就是说根据学生不同的这种素质，然后给他选派不同的这种学科。古代还有一个测验方法，你知道怎么试这人抓苦手毒吗？ 怎么弄？ 让他拿手按一个乌龟。 哦， 乌龟死了，那个人让他去练。 这种人这个气真是很猛啊。 所以啊，很多人只看到了力， 对， 没看他的背后那个气。还有人就是有的人言辞比较恶毒。 对对对对对， 是吧？ 这挺好的话在他嘴里说出来吧，你老觉得 就 那么伤人啊。 就那种人，这是他心性决定的。 对， 他可能以前受过被别人的伤害， 嗯， 然后这种伤害凝结在自己的体内，形成了一种恶毒的东西。 嗯， 但这种恶毒的东西是好事还是坏事？ 嗯， 你看你怎么利用它。 对， 我们可以以毒攻毒。 对， 这种人我们就要让他去做什么，咒痈唾病，就是说人家长一个大痈疮， 嗯， 他也是毒， 嗯， 是一种热毒， 嗯， 这个人呢内心比较阴寒，说实话都那么阴寒负面， 嗯， 让他去做那种咒痈唾病的， 嗯， 哎，正好阴阳就平衡了， 对，也还帮了他自己， 哎，你说太对了， 嗯， 对他来说也是个解脱， 对， 他把他那种阴寒恶毒的东西释放出去了， 嗯， 而且释放到了一个恰当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说，鲁迅不是写个小说嘛，说有个人，人家生孩子了。大家都去祝贺，这哥们上去来阴阴的来了一句，说的还是真理 啊， 说句什么话， 反正会死， 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北京人管这种人叫找抽呢 啊， 说的是真理， 嗯， 反映的也是客观现实，但是他的时间场合不对， 嗯 啊，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咒痈唾病去干那些事儿，所以说古代人挑徒弟呢，一个是看要素质，第二个呢看他是不是有这门很诚心诚意的去要学。 对， 你看张良， 嗯， 都知道是道家。 对， 张良当年怎么学的？ 扔鞋嘛，是吧？ 对，他跟黄石公学。 对， 黄石公故意把鞋就扔到拖到桥下， 哎， 张良去捡，这个捡鞋的过程你知道是什么？ 是试验你是否足够有诚意，是吧？ 你对我有没有诚意没关系， 嗯， 你对我掌握这门学问有没有这种求教、这种仰慕啊、这种心怀谦卑的这种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东西啊，中医的很多东西是没法告诉你 why， 嗯， 只能让你说接受。如果你诚心正义的说没关系，只要您说的我就去理解的，我要接受，不理解的我要去接受，而且在理解中去执行啊，在执行中去理解，有了这份心你才能去学好中医。你要碰上个杠头，你说西方白色路通于肺， 嗯， 跟你抬起杠来，你能把老师噎死， 嗯， 你碰这种人你噎你个半死，你教他干嘛？ 嗯， 你包括姜子牙为什么叫哎愿者上钩嘛，姜子牙钓鱼嘛，直勾勾钓鱼，那能钓上来鱼吗？除非那个鱼真的往上蹦。所以说道不远人，道就在你身边， 嗯， 道在无处不在。 对， 关键是什么？ 人远之。 你有没有这个求道的心？你能不能放下你那个架子？能不能，你要是认为你后天意识比先天那个神明要强，那你就别学道。 对， 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发展出这么现代化的好多的东西，但是你觉得那个东西不如回到原始淳朴纯真的那个状态，那你就来学道。所以说这个非其人勿教，挑人很讲究。所以我招的一期学生报名的有100多个，我最后选下来就剩50来个人。为什么？因为我怕我教的时候把我累死。 你真的说的是实话， 把我噎死，你知道吗？ 啊， 你教啊，我对着摄像机讲话我就觉得很累。 是， 好歹这还是个没反馈。 对， 你要是碰上一个 负反馈 那个课就更不好讲。但是你要挑到了对学生拈花微笑 啊， 不用说话，人学生都明白了。 对， 往那一坐就一节课啊，下课了一个小时。你以为没有这种情况吗？ 有啊， 就是老师在那儿坐，学生在那儿坐的，然后下课了， 同学们也很嗨， 老师也很嗨。 对， 就是教学相长是指这种互动的啊。 嗯， 那种感觉呢，就是让人觉得就是哎，越讲越有意思，而且越讲越有灵感，而且甚至以前自己不太明白，甚至不明白一个事儿，突然在讲的过程中，哎呦，明白了。 对， 所以说跟你做这个节目不累。 嗯， 他有咱们俩有一种互动啊，有一种诚心的那种气氛。 嗯， 有时候这个你要是教一个学生，我为什么看有些这个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可劲了，他没法挑孩子， 对， 只要是孩子都给往那儿送，那碰上几个孩子好孩子，那真教起来太舒服了。 嗯， 那碰上几个不好教的，哎呀累死， 不好教的让他当班委。 还有个方法 啊， 嗯，就是说把不好教的人变成好教的人。 嗯， 其实就是什么，把病人变成健康人。 怎么弄？ 就是说人啊都有一种先天淳朴的状态，有的人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自己失真， 嗯， 出偏。 嗯， 那么我们所谓的修身， 嗯， 中医教学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叫学， 嗯， 这是意识层面上的，你跟我学， 嗯，knowledge 的 啊。另外一个叫修， 嗯， 修身是什么，你比如说你把这个修翻译成英文 是吗？ 我们就要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用哪个词？ 修， 嗯， 简单咱修车呗， 嗯 ，repair 啊， 是吧？ 对， 但真正这个修的意思是什么？ 嗯 ，heal， 为什么 heal 呢？ 英文健康叫什么 ？health， 就是 heal 加个 th 嘛。 哦，令其健康， 就是自愈。 嗯， 所谓修身，就是先把我这个肉身， 嗯， 修理修复， 嗯， 达到了一个什么健康状态？ 嗯， 在这种状态下，他去学医。 嗯， 那就是不是非其人了，那是正好得其人。 嗯 啊，得其人而教之啊， 嗯， 天下一大幸事就是什么，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对 啊， 不是这施虐狂碰到受虐狂，哇，那真是很 happy。王小波老师说的是吧？ 健康人教健康人， 对， 他经络通的时候，他那个什么思想也是通的。 对， 钻牛角尖的人绝对有生理基础， 嗯， 肯定身体里面哪个经络气脉是不通的。 嗯。 你给他扎通了以后，他突然觉得他什么原来想不开的事儿想开了。 对， 所以这个修有几个办法，一个叫修身， 嗯， 再一个叫修心， 嗯， 一个叫自修， 嗯， 自己修，自己在那儿站桩去，还有一个叫什么， 他修， 他修，双修。老师帮助学生去调理身体， 哦， 调理好了以后呢，把非其人变成正是其人。 这是 扁鹊的老师常山君，为什么给扁鹊饮上止水，给他配着药， 嗯， 然后传他以禁方？ 对， 其实他在修他呢。 哦， 像修车一样给他修，修好了以后再教他，这是个大工程。但是一看这就是一个大根器，一看就发现一块璞玉 啊，可雕之材， 可雕之材，而且不是一般的玉， 嗯， 是吧？所以我说过，说古代都是老师师傅追着学生， 嗯， 然后试探一下。扔只鞋下去，你要给我捡我就教你，你要不给我捡我不搭理你。我求学过程中我碰到一位恩师啊， 嗯， 姓周， 嗯， 名讳叫任峰， 嗯， 任是禾木边一个念书的念， 嗯， 峰是丰收的峰， 嗯， 周任峰老先生呢原来是天津中医学院的教授， 嗯， 我们是在美国认识的， 嗯， 我在跟老先生认识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先生除了修我的身，把我多年的一个心病给我治好，就给我点穴，疼得我那眼泪汪汪的，但是我心里特别高兴。 嗯， 为什么高兴？ 我终于有人知道我的病在哪儿，而且居然在给我治，这是在修我。 嗯， 然后又传授我两套东西，一套五禽戏，一套就是我现在就叫病气诊断。你说我是三步九后也好，你说我是扶诊也好，你说我是摸经络也好，这都是老先生传给我的。所以可能老先生看我是其人，但是呢、嗯、不大匹配，需要调配一下， 修理一下， 最后把我修理好了。所以我现在每次跟学生说，我说我学的东西有几个传承，一个是我母亲的传承， 嗯， 一个是中亚大学裴永清教授《伤寒论》的传承， 嗯， 另外一个最大传承就是这个周老师， 嗯， 到现在我都在念叨这个恩人，如果没有这个人修我，我可能现在要么变为异类，要么就是个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就那种状态。 对， 就是说，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没让他达到那个返璞归真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不授他。这个授就是什么？手把手的这种教了， 嗯 啊，就是让他达到了那个回到什么上古天真里。我们说过啊，真气成之， 嗯 啊，精神内守， 嗯， 行劳而不倦，然后呢，真气成之， 嗯， 这叫什么？这就回到了那个上古天真那个状态。所谓真气从之呢，就是能够通过战争体会到自己先天之气怎么走的，更大一个程度体会到后天的元气，也就是所谓小周天大周天的状态。真气从之了，这时候人具备了开会的基础。到那会儿你做好了一顿非常好的准备，然后老师给你一点拨，夸，豁然开朗，侍卫得到。 是的，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把你轻轻松松的那个哗展开了。感谢徐老师在过去的十五六周、十六七周里面啊，这没办法用 一双手数出来的这个周数里面，我们一起分享了金匮真言论，金匮好好的把它藏到最宝贵的匣子里面的东西 啊。所以这是真言，是我们的祖先啊，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这些接近真理的这些言论。 对、 嗯、 让我假公济私的代表全体听众朋友感谢徐老师。哎，下一周我们开始学哪一篇？ 下一周我们讲，我们以前讲了天时啊，下一周呢我们就该就该讲地利了。 对 啊，我们选的科目叫易法方仪。 易法方仪 讲的是不同的地域环境对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嗯， 以及人会得什么病以及怎么治啊。讲完天时讲地利，争取在年底我们再讲个人和，告诉大家怎么分辨阴阳二十五人，怎么跟他们打交道。 这个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好了，大家注意预习哈，易法方仪。谢谢徐老师。 谢谢，再见。 谢谢。